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再看《弟子规》，请看第二十四条：“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那么这一条呢，也非常的重要。何以说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么我们首先呢，要了解怎样的过失呢，它称为错。那么怎样的这个不对的事情呢，怎样我们之称为恶？这里呢，它最大的分别呢，在于你的心，在于你的这个起心动念。那么此地讲无心非，你不是故意的，不是有心去做的，这些呢称为这个错误过失。无心非，非呢就是错，不对的事情，不对的言语，或者说不对的造作，我们称为错，是无心的。那么有心去造作呢，我们就称为恶。这里呢，它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所以每一个人，我们想一想，这一生呢，都有过失，都有过错。那么，如果说无心所犯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存着感激之心，及时的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言语，错误的思想。那么如果你有心去做，故意去为非作歹，那就相当的不好，这个是有意造作恶业。那么这个呢，它的这个结果呢，灾难肯定会到达。有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一个人心地要纯善，没有纯善，那么我们也要向善人学习。即使呢，我们今天知道自己有过失，你能改正过来，可以说是就是好人一个。我们也不要在于呢自己曾经犯了过失就非常的难过，难过到呢终日没有办法原谅自己，这样也是错误的。所以此地呢，他有讲到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益辜。这里呢就讲到说，有过失不要怕，只要你能改过不再犯，那么这个过呢，他就永远不再造作。不再造作呢，你这些过失呢就等于没有了，因为你能忏悔自己过去的不对，你能及时的改正过来。像孔老夫子呢，他就非常赞叹颜回，他说颜回呢是一个不二过之人。什么叫不二过呢？就是同样的过失呢不再犯，知道自己有过失，肯定呢不再造像以前这样的过失呢，不再重复不再重蹈覆辙。 唐寅是曾益姑。那么如果你有过失，你有过错，你故意呢再去掩饰啊，不要让人知道呢你曾经做错事情，像这样的人呢也不对，有这样的心态呢更是不对。因为呢唐寅是，如果你再去掩饰啊，再去讲一些这个谎言呢来弥补你的过失呢，同时呢增一孤，这个孤呢就是再增一条罪，你就增了哪一条罪呢？谎言之罪啊。因为人很怕人家指证他有过失，也很怕改过向善，这是一般人的通病。那么过去的人呢，往昔之人呢，他们对于自己的过失呢，他们很在意。所谓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行为有过失，我们要及时改正，不要怕改。有道是知耻近乎勇，知道过失不是一件耻辱啊，知道过失呢，你能及时改正向善呢，就代表我们是不断往上追求之人，我们不是往下堕落之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呢，对于自己有无心的过失，一定要及时的改正过来。那么有意的犯错呢，更应该避免，更不应该呢有这种这个心态，有故意啊去害人啊，做出一些呢不当的言论或者说行为呢，都是相当不好的。人一生最难得的就是能清清白白，仰不跪天，俯不坐于地，这样的人生呢才有意义。所以此地呢也勉励我们，有过失不要怕啊，要能及时的改过。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我们也要怀着这个宽恕的心情呢来对待别人。尤其是别人无心的过错呢，我们要原谅啊，他没有那种智慧，他因为一时不小心，我们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啊，也要有宽恕的心情呢来原谅对方。千万呢不要这个恶上加恶啊，把别人呢逼到啊没有地方伸展，这个也是很不对的。所以除了勉励自己有过失及时改正之外，同时呢我们也要懂得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这个哲理。我们看过了第24条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扩展我们的心胸。怎样扩展呢？就是要有慈悲，要有爱心，对待世间的一切众人呢，我们要怀着这样的这个爱心来对待一切众人。所以此地在讲呢，接下来讲的就是泛爱众。泛呢就是广泛，很普遍的意思，爱呢就是慈悲有爱心，这个众呢我们此地讲的是众人。那么除了人之外呢，你还能扩展到动物植物，那么这个世界呢就更为美好了。请看下一条课文，第25，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那么这一条呢也指出来，我们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仰天一看，天空你我都是一样，我们站在地上呢都是同一个地球上面。所以人呢应该要彼此的珍惜，尤其在最近科技的发达，交通的便捷，人与人之间呢可以说往来 互动呢更为接近，地球呢就快要成为这个地球村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更应该和睦共处，那么族群与族群当中呢也应该相互的包容，相互的尊重啊，不要认为呢我这个民族比较优越啊，我的家庭呢也比较这个富有啊，就有那种侵略别人之心，轻忽别人的心态，往往呢都是纷争的开始。所以人为什么会有争斗，就是彼此不能包容，彼此不往来，彼此不互相尊重，所以才会引起这样的争端。那么假使人呢都能互相的包容，从个人开始做起，那么家庭呢一定幸福美满，社会呢也会一片祥和。那么我们如果呢能爱护一切动物，爱护一切花草树木，那么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看到天空的云彩，我们会感觉大地呢非常的美。那么我们再看这么漂亮的花草树木，我们看到大自然这么美，看到花呢长得这么漂亮，我们内心呢也会觉得啊非常的喜悦。我们再看看动物啊，你看天空飞的，我们听到鸟儿在唱歌，我们听到啊这个植物上面的虫鸣，我们是不是也会觉得呢很安心很宽慰呢？所以在此地，如果我们能把爱心扩展到动物，也能爱惜一切动物，爱惜世间的一切植物啊，爱惜这些花这些树，那么人间一定会更美好。人呢看到这么好的环境呢，生活呢也会更为完美，更为幸福。我们再看下一条，26条，性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一个人为什么会受到别人的推崇与尊重，就是那一个人呢品德涵养都很好，他足以呢服众人，大家呢看到他的言行他的举止，就会从内心不自由的啊，不这个不由得的就会敬仰他尊敬他。为什么？因为他有德行，他有修行，他有涵养。所以这一条呢他也告诉我们，性高者就是内涵品性，你的品德，品德修养到达一个程度啊，一个修养很高的人呢，他的名声他的威望呢自然相对的提升。那么这种从内心啊发出来的敬仰啊，仰慕之心呢不假外力啊，不是说啊他用权势呢啊来希望大家能服从他敬仰他。人所重非貌高，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会值得尊重，不是他长得好看，也不是他有权势他有财位啊，有财产有地位，不是的，因为那种呢是假的，真正从内心仰慕的这个是不容易的。就好比颜回他赞叹孔老夫子呢，他就说仰之弥高，专之弥坚，老师呢你看他非常的高昂，为什么呢？他的内涵他的品德他的修养呢都是那么高那么雄伟。为什么那么雄伟呢？因为他的德行他的威严呢会让我们不自觉的敬仰他。所以此地呢也提到了一个人要受到别人的尊重，一定要从内心做起， 你才有办法呢以德服众。财大者妄自大，人所福非言大。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一个人有才德，有才学，有真正的学问，那么这些才德随着你学问的这个提升增高，你的这个声望呢也会随着你的内涵而提升。为什么说呢？世间人呢都也很希望拥有良好的老师，那么你有这样的才学呢，很自然你就会赢得别人的这个敬重。大家呢除了羡慕你的才学之外呢，同时呢也很敬佩你有这么深厚的学问。那么这个学问呢不是知识啊，知识的话我们一看就明了，学问呢是有真实的这个实学啊，这些实学呢你散发出来呢，你的言行啊，你的举止呢都会很令人很令人什么呢，很令人敬仰的。所以这里就讲人之所以能服众，不是他讲话大声，也不是用权势呢能压迫的，而是自自然然你有那样的真实才学，有那样的道德涵养，你才有办法令所有的众人呢推崇于你，敬仰于你。所以此地呢也告诉我们，人要好学，尤其呢领导人物或者说老师，我们都要知道自己一定要不断的提升，才有办法坐育英才，你才有办法呢在团体里头，团体当中呢领导众人。千万呢这个自己不能有偏颇，行为方面呢更要谨慎，不能谨慎，不能廉洁，那么你就没有办法领众，更不可能有办法服众。那么不能服众呢，我们就晓得这个团体呢随时都有瓦解的可能。所以这里呢也再再告诉我们，我们的品德要光明正大，才能赢得众人的服从。我们再看27条，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之。那么这里呢也提到人不能吝财，这个财呢有两种含义，一个是自己的才能，一个是钱财。当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吝于自己的才华布施。如果你有智慧，你有能力，应该帮助一些没有能力的人，希望他们呢也能在这一生呢越来越好，能帮助别人解围，能帮助别人呢解决智慧上的困扰也好，财务上的这个施舍呢也很好。总而言之呢，这里告诉我们，你有能力，不管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只要是好的，我们都不要吝啬自己的才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财富，适时的帮助别人，都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今天呢，社会上已经很少有善人，很少呢，有人愿意很主动的帮助别人。我们读到《弟子规》之后呢，衡量自己，如果你真的有才学、有才德之人呢，应该要站出来为这个社会呢多做一点事情，这样呢才能挽救社会颓败之风。 人所能，物亲之。什么意思呢？这个之啊，就是轻视啊，鄙视。有些人呢，他往往看到别人好的一面，他不愿意赞叹，也不愿意呢有成人之美，啊，他反而呢会落落的批评，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行啊。有道是文人相亲，同行相忌，很多人呢都因为面子问题啊，看到别人好的一面呢，往往没有办法赞叹，啊，不但不能赞叹呢，反而还要这个多加以批评两句，这个呢也是人的通病。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毛病呢，我们检查看看，这是经常很容易犯的这个过失呢，我们读到这一条呢，也要很谨慎的想一想。如果有的话，及时的改正，我们会更好，啊，这个人生呢会过得更好。因为呢，妄加的批评，旁人看了，他会认为您是一个共高我慢之人。那么我们也晓得，谦受益，满招损。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呢，我们最忌讳的就是自傲、自满。自傲、自满的人呢，就没有办法与众相处。不能与众相处呢，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都没有朋友。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它其中的互动呢，我们一定要有成人之美的这种心胸，看到别人有能力应该赞叹，能再加以帮助呢，那是最好不过了。我们再往下看，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恶，勿喜新。这个物呢，就是不可以；产富呢，就是去巴结富有之人，或者说有权势之人。物骄贫呢，也不要骄傲，啊，这个贫贱呢，也不要难过。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生活好一点，我们不要这个笑贫。啊，不要轻视这些贫穷没落之人。那么我们如果说贫穷处于贫穷呢，我们也不要去巴结，啊，有权势之人，没有必要。人生活在世间呢，应当坦荡荡。那么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要有志气，要有气节。有道是素富贵，啊，素贫穷，素富贵安于富贵，素贫穷呢也要安于贫穷当中。我们讲世事无常，人环境的好坏呢，可以说风水轮流转。今天你看到甲非常的得意，焉不知十年之后呢，甲可能落魄难堪都说不定。所以人要珍惜现今所有的环境，当你有地位有权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仗势欺人。那么我们贫穷的时候呢，也要有志气，一定要发愤图强，不要那种啊这个自卑的感觉，一定要努力向上。你能努力，自然能改造自己的这个生活，自然能改造自己的命运。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做人要懂得珍惜。你不懂得珍惜，啊，你会轻视别人，同时呢，别人也会瞧不起你。那么你今天富贵，啊，哪一天呢，你落寞了，别人一样的也会瞧不起你。所以人与人之间， 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应该要珍惜，富贵的时候呢不忘要多施舍，贫贱的时候呢不忘自己要这个好自为之要这个努力自强不息，自然能改造环境。勿厌故，勿喜新，那么这一条呢就更重要了。人追求美好的都是一般人的这个习性，看到好的就想要，我也希望能拥有。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的欲望呢就永无止境。所以有一句话说，喜新厌旧，这可以说自古以来呢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这个习性。那么对物品来讲呢，如果不能珍惜，不能爱护一切的物品，那么这个追求物欲就会越来越深，这样对我们人生呢也是很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无止境的欲望呢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当你入不敷出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已经养成这么奢靡的习惯，要回头都相当的难。所以从小呢，我们也要告诫子弟要爱惜一切的物品，尤其呢年轻人最喜欢追求时尚流行什么呢，一定要赶上这样的潮流，这个呢也是相当不好的毛病。子弟有这样的情形，做父母的一定要告诫之。当然最主要的，父母本身呢就不能有喜新厌旧的这种心态，这个非常要不得。那么除了物品之外呢，人与人相处也更要注意，不能喜新厌旧。我们晓得现在的家庭有很多家庭为什么会破碎，都是源于这个家庭父母当中呢有一方有外遇，所以把原本幸福的家庭呢就这样给搞破碎的，抛弃子女，抛弃妻子弃子弃妻弃子都不应该，那么弃夫弃子也同样的不应该。为什么？家庭的建立很难得，家庭的幸福更是难得，那么我们不可能把这么幸福美好的家庭呢就是在于自己一时的喜新厌旧，一时的贪欲，然后造成破碎，这个非常的要不得，也是造作极大的这个罪恶。为什么呢？当一个人被抛弃，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他的子女，伤了多少人的心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伤心。那么想一想，子女在这么小他就失去了亲情，可能没有父亲，可能没有母亲，这也是天下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在失去家庭的温暖之后，长大如果在外面呢为非作歹，那么父母的过失呢就更大更大的。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有很多青少年在外游荡，有很多青少年呢在外不知要迷途归返，不晓得应该赶快回头。我们探究他背后呢都是有一个身世凄凉的一个这个家庭背景，原来呢都是得不到亲情的照顾，从小呢疏于管教， 在家庭失去温暖之下呢，子女肯定没有办法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家庭呢，是一切社会安定的这个关键所在。为人父母的要珍惜，好不容易建立的家庭呢，我们不要轻易的让这个幸福的家庭呢破碎了。夫妻当中含有极重的情谊，什么情谊呢？想想看，婚前两情相悦，才有可能结合啊，成为一个家庭，结为夫妇。婚后呢，彼此互相努力建立这个家庭，买了家，安置好一个幸福的窝，彼此呢都有恩德，这个叫恩义。夫妻之中呢，这个恩义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个呢，夫妻里头呢还有信义，啊，婚前彼此呢信誓旦旦，山盟海誓，想想过去的这些誓言，如今呢摇身一变，通通忘记了。所以夫妻之间的这种三义呢都不见，情义、恩义、信义呢都不讲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么多的家庭破碎，我们看的实在是非常的难过，尤其无辜的下一代呢更是可怜。所以为人父母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所作所为呢是不是影响重大。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倾向，自己呢要反省一下，反省一下，想一想它的危害，它的影响呢有多深。所以当我们读到勿厌故勿喜新的时候呢，自己呢也要反躬自省，在物质上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那么在与人相处，在感情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有喜新厌故的这种心态呢？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一定要及时回头。悬崖勒马，一切还是来得及挽救的。我们再看下头，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那么这里呢讲到人与人之间相处，往往我们会忽略很大的一点，哪一点呢？经常只有顾到自己，不能替对方着想。比如说我们要找人讲话，要找人帮忙，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对方是不是他有空，然后就请人帮忙，就跟别人讲话，往往呢对方碍于这个情面呢不好意思跟你讲。所以在此呢，墨雪也深深感受到，从以前服务于公职，或者说后来从事教职呢，也经常有这样的困扰。对方呢不晓得你很忙，虽然看到你手上了很多工作，但是他就喋喋不休他就要找你讲话。明明呢我们在思考，但是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人呢怎么办？心里呢只有默默的希望他呢能看到我这么忙，赶快的离开。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正在思考的时候呢，正在做事很忙的时候呢，又接到电话，这个电话呢偏偏对方呢又跟你讲得很久，那有时候呢不好意思跟他拒绝，往往呢也会带给自己呢无限的困扰。所以每一次呢我讲到人不闲勿事搅的时候呢，我会特别的告诉学生，当你看到别人很忙，千万呢你不要再去忙上加忙，不要再找他的麻烦， 勿事搅，就是不要呢再麻烦他做其他的事情啊，不要让别人呢更忙。那么同时呢，我也告诫所有的小朋友，当你要打电话给亲人给朋友，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看看时间，是不是已经吃饭的时间到了，或者说人家在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到不要在这个时候呢打电话给别人。那么即使你要打电话呢，你也要问一下，请问你现在有空吗？啊，不要电话拿起来了就拼命讲个不停。人有时候是很忙的，但是呢碍于情面呢又不能直接的跟你拒绝，所以在电话当中呢，我们也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我们打电话给别人除了问候之外呢，如果要长谈要细讲要聊啊，要聊长一点呢，希望呢也能问一下对方呢有没有空闲。那么学生呢，过去的学生他们知道啊，我都有这样的习惯，所以他们打电话来呢通常都会先问，请问老师有空吗？那么如果说他的问题啊比较长啊，我都会另外呢安排时间请他什么时候呢再打来，方便的话就那个时间打来，这样才不会互相的影响。所以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礼节，希望每一个人在读到这一条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别人很忙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再去找他麻烦。人不安勿话扰，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病了，或者说他心情不好，我们也不要再去找他讲话。这个话扰呢，就是再去找他讲话，前面那一句呢，就是再去找他啊，这个事情呢，找他帮忙。所以有很多人非常有爱心啊，听到某人生病了住院了，就赶紧呢去看他。那么我们晓得病人他在生病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保存他的体力，而且呢他非常微弱，正是需要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啊一个接一个去探望他，这样呢只有叨扰他，等他好了之后呢我们再去看他啊都不晚。所以当我们要做啊，要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呢，眼睛一定要仔细的瞧对方呢是不是很忙，很忙的时候呢，我们连跟他讲话的时间呢我们都尽量要避免，更何况呢找他帮忙。那么人不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人生病或者说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也要让他有好好休息的这个时间。也有一些小朋友呢，他们会跟我抱怨道，哥哥姐姐呢经常欺负他，那么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被欺负，我会说是不是哥哥姐姐在做功课你去吵他，你要他陪你玩，他说是。那么我说你这样呢就犯了弟子规这一条，人不闲你去事搅啊，你看到哥哥姐姐正在用功读书，你去吵他要他陪你玩，那么你就是不对了。那么如果你能看到哥哥姐姐啊，他很忙，然后你不去吵他，那么你就是好弟弟。你可以跟哥哥姐姐讲说，等你功课忙完了再陪我好不好，千万呢不可以吵他。那么孩子呢在听到这样的讲解之后呢，往后啊吵架的机会呢就降低了，因为他也懂得 替哥哥姐姐着想，功课为要。当他功课做完了以后呢，做哥哥做姐姐再陪弟弟玩，这样才对。而不是呢，看到哥哥姐姐一回来呢，就抓着他不放啊，要他陪你玩。所以孩子小小的年纪，你这样讲道理给他听，他往往呢都能接受，而且呢也能改善。那么大人呢，啊，这一点这个看到别人不能替对方着想呢，就是看到人呢就想请人帮忙，这种习惯呢也要改正。为什么？有时候人呢很难开口拒绝，可是自己又很忙又很矛盾。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人与人相处呢应该要怀有经常对替对方设想的这种心。人与人交往呢，贵在能知心，也贵在能替对方设想。那么这一点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善于观察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啊，不要经常的去叨扰别人。那么你要叨扰别人，要请别人帮忙呢，也要看看对方他有没有空闲。要找人讲话呢，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个话该不该讲，有没有必要讲。看到别人呢没有这样的心思啊陪你讲话，我们也要及时啊克制自己，不要认为说，哎呀，这件事情呢很高兴很快乐啊，一定要呢急着跟朋友分享，一定要看状况，这样呢才好。同时呢也不会让别人呢造成很大的困扰。我们接着再看下一条，第28，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那么这里呢也讲到，人跟人相处当中呢，互相看到对方的不是，互相见到彼此的缺点呢，经常是很经常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别人有缺陷啊，有这个短处，切莫揭。这个切呢就是真实的啊，很真切的，一定要切记。莫就是不可以，揭呢就是把人家讲开，把人家传开。我想每一个人呢他都有弱点，他都有缺点，而这些缺点跟弱点呢也是人呢最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所以当我们知道对方有缺点，我们不要像传声筒一样呢到处去讲别人的这些这个短处，非常要不得。你会讲别人，同时呢也要记住，别人也会讲你。你怎样讲别人呢，别人也会以牙还牙对待你。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人要有包容别人的心量，看到别人啊有短处有毛病啊，不要去传，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相当缺德的。那么人有私切莫说，这个私呢就是隐私，也是不可以说啊，一定不可以说，切莫说。在人与人相处当中，我们也不免会有一些朋友呢，他过去曾经遭遇到一些痛苦之事。那么当我们知道呢他有这样一段不为人知，不愿意人家知道的这种隐痛，我们晓得的也应该替他保密啊，不可以去讲，讲了以后呢他的伤害会更深。那么除了这个隐私之外呢，有一些事情 不应该让当事人晓得的，我们也不应该去传述。举一个例子来讲，一个朋友呢，他曾经这样说道，他说有一个医生呢，他看到这个病人病情呢已经相当的严重，可以说呢在数日子了，生命呢可以说已经到了尽头，所以他就跟这个病人讲说，你可以回去了。那么这个病人呢，他年纪也不小，当医生跟这个老伯啊讲说，啊，老伯你可以回家了，从此以后呢你就不用住院了。那么它的含义呢，就是说你过世了以后呢，你永远呢就不会到医院来了。那么这个老伯呢就这样回去啊他的家里。因为医生的这一句话呢，给这个病人产生很大的信心，他说永远都不用来看病了，不用在这个住院了，所以他非常的高兴。事隔一两年之后呢，这个病患呢觉得自己呢就好了啊，他想说那么经过一两年再回来复诊看看。这个医生呢看到这个老伯呢啊就非常的惊讶，说哎，老伯你怎么又来了。这个老伯就讲，我来看你啊，因为你以前说我已经好了可以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我就非常的高兴，对自己呢很有信心，就这样慢慢的调养。经过两年之后呢，他认为啊应该再来医院检查看看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那么这个医生呢就告诉这个所有的医学系的同学，他说医生的一句话往往呢可以让病人燃起生命的希望，因为他没有把真相告知这个病人，所以病人呢也不晓得呢自己的病这么严重。那么由此可知呢，很多病呢都是因为心理作祟啊被吓死的，不是他真正病死的。所以当别人有隐私不应该让他知道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替他保密。那么这个是一个故事。有一次呢，一个朋友他当医生，他也讲到类似这样的这个故事，他就讲这个病患呢甲乙两个人，病历呢这个开的诊病单呢开错了，甲呢是胃炎，乙呢是胃癌，结果两个单子呢给错了，结果真正胃炎的人他就转换成胃癌，那么真正胃癌的人呢，他看到自己不是癌症，原来只是胃小小的发炎而已，结果两个人呢他的命运就不同，一个活得很好，一个呢很快啊就病死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对于别人有隐私不应该让他知道，或者说我们知道的也不应该呢替他宣扬，这样会造成别人很大的伤害。那么后头我所讲的这个病情呢，我们也要这个注意啊，病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打击啊，这样的事实我们也要替他啊，这个隐蔽起来，不要让他了解。曾经在亲朋好友当中聊天呢，也听到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人，他的父亲，他得到肺癌。那么他们不想让父亲知道他得到癌症，所以当医生诊断证明呢开给他们的时候呢，家族就开了一个会议，认为呢 应该给父亲过一个很安详很快乐的晚年，不希望呢他在医院里头折腾，所以呢就把这个癌子呢他把它去除掉啊，把它用这个立可白呢把它涂掉，改成炎，发炎的炎，那么再去影印，就拿给父亲看啊，爸爸啊，你是一般的肺炎，我们回家呢疗养就可以，吃吃药打打针就可以。那么经过几年呢，两三年，父亲呢也真的是很快乐，子女呢知道这个父亲的病呢已经相当严重，但是呢不愿意让父亲呢在医院里头做了很多化学治疗或者说痛苦的这种试验，他们不愿意。那么父亲呢在这两三年当中也过得很快乐。那么有一年过年呢，他就自己跑去给医生看，因为精神不错，医生就跟他讲说你已经癌症末期了，结果呢这个来不及了因为家人呢没有陪同他。那么这个父亲呢知道以后心情呢大受影响，隔了几个月呢就走了。所以当我们这个明白这一点，我们晓得当有一些隐私不能让对方知道，我们肯定呢要替他保密，不要让他知道，是在保护他。尤其呢这个病情，为人子女的，我们如果晓得亲戚朋友当中有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事实的打击，我们一定要替他隐蔽不要让他晓得。那么看到别人或者说听到别人呢有痛苦的隐秘有隐私，我们更不应该呢去跟别人宣扬，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很损阴德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看底下一句，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眠。那么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隐恶扬善，我们把善良的一面呢多推广，这个社会呢会更美好，就是善。我们能讲人家好的，那么这是好事。为什么呢？当别人知道的时候呢，他能心生效法之心，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呢把这个善的一面呢更加的扩散，人人能行善，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更好吗？人知之欲思勉，这个人知之呢就是善的一面呢，当别人晓得以后呢也会很高兴。欲思勉，如果当事者呢他听到他自己的这个善事呢传开之后呢，他也自己呢也会警惕自己呢会更再接再厉。为什么？人都有向上的提升的这种欲念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呢能不断的向上提升。所以当我们行善，如果别人晓得呢也没有关系我们更应该警惕自己，再接再厉，再做得更好。但是呢不能有那种为善人知为善呢就是要大庭广众呢都晓得自己为善。我们要晓得为善不欲人知呢是最好的。那么当别人呢把你的善传开之后呢，我们更要谨慎自己，如履深渊，如履薄冰来反诸自己，希望自己呢能更好。所以人知之欲思勉当这些善的善良的一面好的事情呢传开之后呢，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效仿。 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能把孝悌的故事讲给学生听，学生听了有感受，他会起而效法啊，来行孝，来对自己的父母呢孝顺，那么这个呢就是好事一桩。所以人不要忘记看到别人有好的一面，我们一定要赞美，我们要再把这个善良的一面呢更加以的发扬光大才是。扬人恶即是恶，即之甚或且作。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如果不能扬善，专门呢把不好的事情呢张扬出去，这些就是恶。为什么呢？因为把不好的传出去以后，人心惶惶，而且呢说不定你传的又不是事实，如果让别人呢误以为啊，信以为真，那更是要不得。所以急之甚或且做，所以呢你把这些不好的事情啊传开，传得很快的时候呢，急之甚啊，这个恶事呢传得特别快，或且做，有时候呢会招来很大的祸害。所以人一定要记住，看到不好的事情，看到不对的事情，我们要想一想，善思而行。尤其当今的媒体传播非常的快，传得越快呢，这个伤害可能越深越大。所以看到不好的要记得善思而行，引恶扬善自古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美德，在现今社会里头我们更需要啊引恶扬善。今天时间已到，我们就讲到这里，再会。